10月8日星期三，東頭灣道99號。今日咧有一位重量級人馬喺我哋嘅直播室，佢就係咧啊前警司李 Sir 李士光。 你發緊你又話我肥啫，又話我重 李 Sir 你好， 李 Sir 你好。另外亦都有阿 Candy 啦，我哋期望嚟啦， 係 啊，咁啊就好，我哋今日咧就有一單咧重案啊，要揾阿警司嚟做一陣嘅。咁咧因為呢一單我嗱雖然唔係發生喺香港，咁但係其實咧即係聽落嗰啲嘢，所謂人性嘅缺點咧，其實喺我哋香港人又好，或者世界各地人咧，其實都係一啲共通點嚟嘅，所謂一啲即係人性嘅缺陷。咁咧就講到連環殺手香港咧就唔係好多，但喺外國咧真係數之不盡，係嘛？我哋今日揀呢一單咧，即係阿炮灰咧，炮灰就係一個連環殺手迷嚟嘅。佢就話唔係好勁啫，第十位啫嘛，因為坊間有啲網站咧，佢會搞呢個十大連環殺手，第十位啫嘛咁樣，又話佢咧就咁最後都俾人捉到啦，又冇啊 Jack the Ripper 咁叻啦，又走得甩啦咁樣嚇，即係到而家都仲係個謎啊嘛。咁但係我話佢雖然第十位啫喎，但係一啲都唔嘢少， 死者都好多， 係啦，都搞咗我哋幾日幾夜通宵咁樣，因為佢咧就嗰個number 多啊，嗰個數量啊，犀利啊！咁啊，李 Sir 咧就其實咧就推薦我哋去講今日呢個案件嘅。喺度想問下李 Sir 咧，點解你對呢單案咁情有獨鍾咧？你識佢噶？ 咁啊，梗係唔識啦。咁應間我哋都會講啦。咁就嗰個第一嗰個兇徒啦，個名比較怪些少嘅。咁香港咧，我淨係識一個人咧用呢個姓氏嘅。咁當然係鬼佬姓氏啦。 Sutcliffe 係嘛？嚇 ，Sutcliffe。咁就我哋譯做咧，以前警務處長咧有一個警務處長咧都叫做呢個。咁我呢陣時個名咧，我哋話叫做薩奇里夫嘅。 薩奇里夫啊，好型喎，好有殺氣， 好有殺氣喎。 咁呢個第一個啦，咁即係覺得幾得意。第二個咧就係呢件案咧都帶挈咗我啲嘅嚇。咁小灣我喺警隊嘅工作嗰陣時咧，都曾經去其中一次外國受訓咧，都係去接受啲電腦嘅訓練，查一啲相同咁樣嘅性質嘅案件嘅，咁啊無端關照咗我只英國啦，嚇咁多啦， 好辛苦喎，但係嘛， 上堂都要成日用電腦，咁啊都依個係第二個啦，第三個得意些少咧，就後屘我就查即係睇過讀完依個電腦課程咧，咁我就自己讀法律，咁讀法律咧，依件案有個特別嘅地方咧，香港咧就好少可。我諗未試過添，外國咧都少可，就係啲受害人，個屋企人即係其中個死者啦嚇，咁咧就告警察，就話警察咧就做得唔好。如果做得好嘅話咧，就唔需要佢個女遇害。咁好好彩咧，嗰件案咧就唔成立。如果成立咗之後咧，咁咧就大件事啦。 因為之前其他嘅受害人都會再告翻。 係啊，咁你除咗依件案啫喎，咁其他譬如話舉例嚟講啦，如果我屋企俾人呢個入去打劫咁嚇，咁啊唔見咗啲嘢嚇，譬如結婚戒指咁啦，咁差人做唔到嘅話，咁又告佢，咁咧當然啲錢係邊個俾咧，都係納税人哋嘅。咁嗰件案咧，後屘我讀法律嗰陣時咧，喺嗰一科考呢個疏忽咧，係咪有專業疏忽咧？哇，差唔多全班第一。 哇，咁 我可以講翻呢件案件啊嘛。 哦，唔怪之要我哋今日講呢單嘢，原來咁犀利嘅呢一個啊，曾經啊，即係因為呢一單案啊，攞到個第一。咁嗱，呢一個殺手又係唔係即係第一咧？喺呢一個嚇呢一個連環殺手榜，咁啊，梗唔係頭先講咗第十位。不過咧，佢雖然第十位，但係咧都話啦，佢嗰種即係手法嘅，佢嗰種利落啊，同埋佢嗰種兇殘程度、冷血程度，同埋古怪程度咧，即係我覺得都係相當之震撼嘅，令人嚇喺英國呢一單案都係數一數二啦。即係除咗 Jack the Ripper 之後，100年後咧就出現咗呢一個咧咁古靈精怪嘅一個殺手，咁得人驚嘅。咁啊，而家咧佢都仲喺度服緊刑嘅。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講呢一個叫咩啊 ？Sutcliffe 好難讀啊！不如我哋叫翻佢嗰個名啦。佢個名咧就好易讀，叫 Peter。Peter 係啦，咁啊 Peter William 啊，咁就 William 喎，你都係叫 William。 係啱啊，但係呢個係正經嘅。係 啦，所以我就唔叫做 William， 我叫做 Peter， 費事影衰你啊！咁咧就叫翻 Peter。咁佢呢個 Peter 咧喺呢一個1976年 ，Candy 出咗世未咧？未出世啊！咁我哋一齊翻翻去1976年啦。呢一個英國嘅約克郡，睇下佢咧第一次落手嘅時候係搞咗啲咩咧？ 1975年10月30號星期四早上7點幾，英國約克郡里茲市一個嚴寒嘅清晨，一名送牛奶嘅工人喺一處山坡上面發現咗一具女屍。 女死者头部有2处严重伤痕，胸腹位置和颈部有14处刀伤， 衣衫不整，全身染血，推断死亡时间大约是6个钟头前，即是凌晨时分。他虽然没有被人强奸过的迹象，但内裤有怀疑凶徒留下的精液，从刀伤所见，凶徒对他似乎有深仇大恨。 这名遇害的女子叫做 Wilma， 只有28岁，是一名在案发地点附近工作的妓女。本来妓女遇害警方并不会太重视，但是当11个星期之后，另一名妓女再次在附近遇害，而凶徒作案的手法又极为近似，警方开始紧张起来。而铭记一时的连环杀手 Jack 的名字又不禁在众人的脑海之中浮现。 一听到连环杀手，搞到我呢都即脑筋有点错乱了。其实就不是76年，是75年呢，这个连环杀手的魔爪已经出现了在这个约克郡了。那就讲到约克郡我就未去过了。咁你嗰時係咪去嗰度受訓㗎？ 我受訓就唔係喺嗰度，我就喺呢、這個英格蘭嘅東南邊嘅。咁、天氣好啲添，咁風景亦都靚啲添。 係，我就去過嗰啲即係大笨鐘啊嗰啲旅遊景點嘅啫。咁有一棍我未去過。咁不如俾大家睇一睇個地圖啊，第15張相啦。係啦，咁當時咧，大家見到嗱呢、這個地圖上面咧有4個地方，我哋 highlight 咗嘅係咪？咁咧其實咧主要嚟講嚇，主要佢主要咧就喺里茲市，即係 Leeds 啊。同埋嗰個叫做咩啊？布拉德市啊，即係嗰個 Bradford 嗰度咧，主要依兩個地方嗰度殺人嘅。咁另外遠少少嗰兩個地方咧，就係其實係一單半單嘅啫。咁主要咧，反而係里茲市啊最多喎。係啦，里茲市。咁頭先我哋啱啱講呢一個受害者咧，呢個 Wilma 咧，其實佢當年咧就喺呢個里茲市嗰度咧就遇害嘅。咁佢就28歲嘅啫，28歲咧已經係有幾個小朋友啦。咁啊，當時咧就喺呢一個里茲市咧，佢當時原來咧就係做妓女嘅嚇。咁我哋其實睇咗咁多單咧，原來之後有好幾個死者咧，佢哋都係表面上原來咧都係賢良淑德嘅家庭主婦啦，但暗地裏咧原來為咗屋企生計咧就走咗出去做妓女，跟住咧就遇害嘅。咁咧就阿 Wilma 咧，其實當時咧佢就喺呢一單案咧就初頭發生嘅時候咧，其實警方就冇諗過。是跟連環殺手有關，因為其實香港都是，是不是妓女遇害，是不是其實我不知道，即有些人說其實警方未必是非常去落力去調查的，會不會呢？ 咁又未必，事關始終係謀殺，即係最嚴重的罪行啦嚇。無論個死者係咩人啦嚇，咁就即係就算講係個黑衣嘅話咧，我哋香港警方同埋英國警方咧都會好著重嗰個調查。 冇錯，所以呢個謠傳嚟嘅。 但會唔會因為可能性好多咧？佢因為可能未必係會諗到係連環殺手，或者可能一啲變態殺手，會可能有機會係熟人咧？或者係啲情殺案啊，當 時75年嗰陣時咧，第一單啊，咁就係嗰個概念話連環殺手一定未有出嚟㗎啦，咁即係話， 因為都係第一單啊嘛， 單一事件咁，即係換言之，但係即係可能用嘅資源咧就冇咁多啦。 同埋好多時，因為咧嗰啲妓女好多時佢哋都會同一啲嫖客啊。可能都是一些5、3、4的人，有些人就會覺得其實即可能性有太多了，太多個這個嫌疑犯了，根本都很難去捉的。還有那當時即這個 Wilma 呢，他都是即突然間就很快地被人殺了，然後就完全是沒有人找到有可疑的人，即可疑的人都沒有是、當時就發現這個 Wilma 呢，他這個你拿出來了，這個時候就是這個武器了。 系啦，小心啊，大家 小心啲。系啦，咁就發現咧，佢就係俾個錘仔咧，就喺佢個頭嗰度咧，就揼咗14下嘅。咁其實我哋正常咁樣一下，我已經瓜得啦。做咩要揼人哋14下咧？揼到即係個頭咧係即係爛曬嘅咧，咁樣即係非常之兇殘喎。咁好啦，不如阿 Candy 啊，你温咗書噶啦，呢個要考你啦。第二個受害者咧，佢幾時出現咧，同埋咩身份咧？ 佢都係一個妓女嚟嘅，咁呢個受害人咧就係42歲嘅，咁就喺1976年嘅1月20號係遇害。 係1976年嘅1月20號，換言之咧，其實都係成差唔多3個月之後啦。咁啊3個月之後咧，呢一個咧就叫做 Emily 嘅女人咧就遇害啦。咁啊望一望第三張相先，係。 個地點咧亦都係喺列斯附近， 都係 喺列斯。 我哋不如叫里茲啊，我哋統一翻啦嚇，個里茲嗰度附近，即係 Leeds 嗰度啦。咁佢都幾，其實佢就幾近第一個遇害者嗰個地方喎。 咁就嗰陣時係咪其實？我想警方都會幾即係集中精神，即係先至開始諗起係咪會有連環殺手咧？唔夠三個月就有第二個受害者啦，而且咧嗰個行兇嘅手法咧都好似嘅喎，係啦，不如李 Sir 你又講下，其實個行兇手法有幾似咧？ 都係一個單身嘅女士咧，就俾人性侵犯同埋襲擊啦。咁佢哋嗰個背景都差唔多，都係一個性工作者啦。 我應該講性工作者， 係性工作者 都係呢個夜晚啦。咁就如果喺香港今時今日發生，或者英國今時今日發生嘅話咧，咁警方咧就好大機會咧就將佢綜合嚟調查。 綜合調查，即其實開始有第二單已經覺得唔係好尋常啦，因為咁近啦，時間又咁接近啦，手法又咁似啦。 咁通常都會咁做噶啦，咁即係希望咧睇下有冇啲共同嘅特色啦嚇，譬如話啲證人見到啲咩嘢啊，或者係個空氣係點樣啊，或者係有冇啲特別嘅嘢導致到我哋需要合拼嚟調查咧，會更加方便嘅。 咁我哋香港其實大家最熟知嘅就係林國雲啦，啊屯門色魔啦嚇，咁啊其實佢哋都好似係有一啲 pattern， 佢哋會即係啲做法係幾似嘅。咁但係譬如話講到年齡嘅話，咁你睇屯門色魔其實佢五十幾歲佢又走去奸係嘛，廿幾歲佢又走去奸嘅。咁啊呢一個嗱，頭先咧第一個受害者廿幾歲噶嘛，但係第二個受害者係四十七歲喎。咁換言之，其實係咪有少少 random 咁樣去揀嘅咧？又不是見得他是揀一些後生很後生的年齡方面就 看不到他有什麼相近的、就是、一個選擇但是都是選擇妓女的都是在那個紅燈區那裡附近的而且呢就去到這個、這個 Emily 呢他死了之後呢其實他停了一年呢他都沒有動過手的在這裡我們首先呢講少少，頭先你嗰啲共通點，我哋再嚟一個綜合性先。好啦，咁我哋睇一睇第十四張相 ，Candy 幫我整咗張相，係咪啊？呢個係阿炮灰嘅，炮灰就揾咗一啲共通點出嚟，有七個共通點嘅。咁咧就分別就係向妓女落手啦，晚間出動啊，通常都晚間出動嘅。咁啊，用鐵錘擊頭。第四點特別啦，阿 Candy 你有冇諗過？佢用刀都正常啊。用螺絲批你覺得特別咧， 好特別喎。可能佢 你覺得點解咧？ 可能佢成日會有呢個工具喺身， 成日有工具喺身， 成日有呢一樣工具喺身，所以 會唔會一個裝修工人咧？ 揾一個技工咯。 係啦，嗱，因為頭先大家聽到啦，其實佢咧就對第一個受害者 Wilma 啦，或者第二個受害者 Emily 咧，佢都係咧將佢殺咗之後咧，首先用鐵錘啦嚇，剝咗個頭之後咧，令到佢基本上其實已經死咗啦。然之後。佢係過分到咧喺佢個身度咧不斷咁用個螺絲批咧係咁插佢個身，仲係咧係唔係一下半下係插幾十下嘅，咁啊去到甚至乎咧去到第二個受害者咧，佢已經由十幾下變成五十幾下係咁插到佢全身咧係溶溶爛爛咁樣嘅。點解呢個人係用呢啲工具咧？我哋一間或者嚟再研究一下啦。第五個共通點咧就係佢咧就會將死嘅衣服咧。就除咗佢嘅，佢又唔係除曬嘅喎，譬如佢拉起上衣啦，或者個褲除咗落嚟啦，跟住或者撕爛曬衫啦，唔知點解要咁嘅喎。咁第六咧就係佢喺佢就冇強姦嘅，就喺死者身邊咧就自續嘅。咁第七咧就係喺其中一個死者身上咧，或者之後其實都試過咧，就喺死者身上咧揾到一個七號嘅鞋印。佢將只腳咧就踩落去個死者嘅身上面，留低咗個鞋印。不過阿李 Sir 嗰陣時咧，即係呢一個科學鑑證，其實似乎呢一啲咁嘅即係鞋印啊嗰啲都冇乜大幫助，因為係咪未發展到可以 check 到呢啲嘢咧？即係 check 到嗰個疑兇咧身份 都揾得到嘅，即係當呢個鞋印嘅話咧，我哋睇下有幾清晰啦。事關皮膚咧，始終都難搞啲嘅嚇，咁就你要起翻個帽咧都幾困難。如果一個草地、泥地嘅咧，會容易起嚇。咁就香港有件案咧，你哋早兩個禮拜咪講過嗰個葵涌滅門案嘅。 葵涌滅門案係啦。 咁嗰個兇徒咧，都係留低個鞋印嘅，喺現場嗰度留低鞋印，甚至喺佢屋企咧都揾翻嗰個鞋嗰個帽嘅嚇。咁依個係其中一個嘅證據嚟嘅。咁講翻英國依件案啦嚇，咁喺身度揾到鞋印咧，除非係。 大家知啦，個即係始終都唔係咁平坦。嗯， 好似喺佢個大髀嗰 度。大髀嗰度係， 即係唔係咁容易可以即係成個可以倒模。我哋倒即係倒模咧，我哋就落一啲叫做。好似啲叫做石灰嗰啲咁嘢，等我硬咗之後，咪成個印咯嚇。譬如你 托佢出嚟， 你諗下一個泥地有個車轆胎痕啊，胎痕咧就好容易噶啦。啱時講你倒模之後，咁佢硬咗，即係好似我哋而家睇牙嗰啲咁嘅啫嘛，一樣嘅啫嚇個原理就。但係喺個皮膚咧就時講。之後咧個皮膚嗰、那個即係嗰個 有些少變化啦， 有變化啦嚇，就唔係咁容易嘅。 嗯，咁但係當時就起碼肯定一樣嘢就係呢一個可能係兇徒留低嘅腳印咧，七號嘅。 嗯， 係啊，咁但係好難好似灰姑娘咁，喂個個走嚟 check 下你對鞋，好似以前徐步高咁係咪啊？即係試下你對腳啱唔啱著咁，或者你係咪呢一個著呢個咩限量版波鞋？ 嗯 咁啊，嗰時就即係 check 唔到呢啲證據咯，淨係得一個好簡單嘅鞋印啊。 但係如果睇個鞋印嚟講，可能個兇手得著七號鞋，可能佢個未必，佢身高可能未必好高大嘅啫喎。 係喎，七號其實唔係係呢個英國尺碼啊。 唔係 啊。嚇，咁佢即係唔係好 應該唔會好高大。 高大相對如果比例嚇合適嘅話，就應該又唔係好高大嘅，但係佢係好狼嘅喎呢個人。 嗰啲瘋狂發泄式喎，簡直 係啦！即係點解你要徐仔都頭先都講啦，我哋呢啲咁嘅。弱質女流，你揼一下我已經瓜咗啦！你做咩要揼人哋十幾廿下？然之後咧，再喺佢死咗之後咧，用螺絲批喺佢身上狂插咧？ 嗱喺犯罪學嚟講咧，依個咧就係表示 驚話你冇事啊嘛！ 我驚你驚啫喎！嗱喺犯罪學嚟講咧，都有得解釋一下嘅。你對一啲人嘅仇恨咧，依個咧就會係咁樣做。咁當然有其他嘅情況啦，譬如你反抗係咁，已經係個人咧就已經係歇斯底里到係咁嘅手咧，已經係一啲不隨意機去做啦嚇。但係當如果人死咗之後，仲要咁樣做法嘅話咧，我諗依個咧就表示嗰種仇恨嘅。 香港有冇咧？有冇出現過呢種情況？係咁，即係喺個死者屍體身上。即係狂插到佢個身爛曬咁。 以前我都曾經處理過一件嘅調查過一件謀殺案啦嚇。咁死者嗰個頭嗰度咧，都係有多處嘅骨折嘅。即係換之咧，你一打暈咗，即係你敲一下，如果頭骨碎裂嘅話咧，個人通常都已經係 已經可以分期嘅 嚇。已經你仲要再咁搏落去嘅話咧，咁就依個就未必咁多嘅，咁就但都有啲咁嘅外國好，香港都有啲咁嘅例子嘅，犯罪幾多都解釋嘅。 咁一定係好憎對方啦，咁啊依兩個人嘅身份都係妓女嘅話，咁呢個人係咪好憎妓女嘅咧？佢係俾妓女恰過咧？係啦，即係咁，而且因為依個時候開始啦，有兩單嘅話咧，咁大家就會因為而且身份都係妓女啦，又喺英國啦，大家就自不然咧又諗起呢一個哇，即係名震一時嗰個 Jack。Jack the Ripper 就係呢一個差唔多90年前咧，即係英國維多利亞區嗰邊咧就有一個咁嘅兇手，一路以嚟喂到今時今日啊，2014年仲有人講緊 Jack the Ripper 其實係邊個人？又話唔知揾到條絲巾啊，有佢個 DNA 係嘛？ 嗰陣時發生喺1888年嘅，其實都真係好遠嘅時候。 你諗到今時今日仲有人講嘅，係啦，我哋今時今日都仲喺度講緊呢一個咧，今日呢一個約克郡 Yorkshire Ripper 嘅。咁啊，即係所以話咧，佢所做嘅嘢咧，真係令人哋即係咁多年咧，都嗰啲唔係叫津津樂道啦，嗰啲叫做咩咧？即係發指啊，好發指啊，真係。咁同埋咧呢一個頭先講到呢個 Emily 咧死咗之後咧，咁有一年咧呢個人咧呢一個相信係連環殺手嘅物體咧，係冇出現過喎。咁有一年都冇出現過，警司你會點諗咧？ 即係有幾樣嘢啦嚇，咁始終英國嗰個地方都好大啦嚇，咁就依個人可能會離開咗嗰度啦，改邪歸正啦，或者自己死咗都唔定啦，或者收手啦嚇，或者 你依個金盆洗手應該機會都好低嘅， 機會就 因為通常咧就越殺就越上癮喎，好少咧殺兩個跟住就停低咗，極少係嘛？ 比較少些少咁多啦。可能我哋而家香港都有㗎，譬如話你睇翻花園街啦嚇，咁就早幾年咪有啲。喺呢個高空淋一啲腐蝕液體嘅嚇，咁好彩我哋而家仲冇再發生嚇。咁當然我哋仲調查緊嘅嚇，我知道警方仲調查緊。咁但係點解依個人唔出現？當然唔出現，梗係件好事啦，係咪嚇？但係佢唔出現咧，我哋拉佢機會細啲嘅。 成日都係要玩一啲咁嘅遊戲噶嘛，嗰啲咁嘅連環殺手。而且咧，即係如果喺呢個定義嚟講咧，連環殺手係要殺三個以上先叫連環殺手嘅。而家呢個咧殺咗兩，暫時殺咗兩個就唔算。所以咧，佢嗱去到咧1977年咧，佢又出動啦，佢又出動啦。咁啊，呢一個連環殺手今次喺邊咧？佢就殺咗一個28歲嘅，都係妓女啦，叫做 Irene 啦。佢今次喺邊咧？不如俾阿今次真係 Candy 幫我做嗰個圖啦，第16張相係啦。因為咧呢啲連環殺手咁鬼多單咧，你唔做呢啲表咧就睇唔到佢做乜嘅喺度。你睇下第三個咧就都係妓女啦，係嘛 ？Irene 啦，就1977年啊，停咗一年啦，都係喺呢個李芝士嗰個喎。今次咧就俾人喺個公園嗰度咧就暴屍嘅，而且死嘅方法咧亦都係咁上下嘅，亦都係用錘仔啦、螺絲批啦、刀啦呢啲咁嘅武器。跟住咧，去到23號呢個你睇下佢77年啦，哇 ！Candy， 你睇下佢係咪好勤力咧？突然間， 因為77年裏面咧，其實有成4單嘅，咁其實平均咧平均3個月裏面咧就1單嘅，咁其實已經引起呢個約克郡嘅全個郡嘅恐慌嘅。 係，而且嗱，睇到第4單咧，佢開始去到 Bradford 嗰度喎，但係雖然都係附近，但係就遠咗少少嘅。咁啊，即係呢個佢有喎，有 transport 過，有走嚟走去嘅喎，佢唔係停留喺一個地方殺人嘅喎。咁啊，佢係住邊嘅咧？佢會唔係住李芝士嘅咧？呢個人定係住喺 Bradford 嘅咧？咁啊，睇到歲數嗰度咧，亦都你睇第5個先特別啊，係16歲，而且咧唔係妓女嚟嘅喎，人哋唔係妓女嚟嘅喎，做咩要殺人咧？你唔係殺妓女嘅咩？唔係揀妓女殺嘅咩？點解會無端端揀著個售貨員咧？ 冇錯，咁所以咧就因為呢個售貨員嘅死咧，咁就令到約克郡啊，甚至乎英國其他地方的女性咧，都進入一個恐慌狀態，因為知道咗咧，呢個連環殺手咧，除咗妓女之外咧，係其他女士都係會成為目標。 係， 或者可唔可以都俾多少少資料大家？咁其實約克郡有幾大咧？可能大家諗，咦，約克郡真係有幾大？咁其實我翻查翻佢嘅面積咧，其實大致上有180個港島，香港島咁大嘅。 180個港島。 香港島。 嗯。 係啊，都好大嘅。 咁啊！但係紅燈區就係高危地方啦，當時 冇錯。咁其實紅燈區嚟講咧，睇翻咧，成個約克郡咧，其實大概係6個到嘅。咁 嗱，最恐怖的一樣嘢咧，我諗呢個 Irene 咧斷估唔到。sorry， 呢個頭先嗰個死者 Irene 係啊，唔係喎，第五嗰個咧幾難記咧。阿 Jane 嘅，睇一睇，再睇睇，唔該，睇睇先。第五嗰位死者咧就16歲呢個 Jane 啦。佢其實係一個sales 嚟嘅啫，我諗佢斷估唔到咧，自己咧就會被選中，因為佢都係喺度睇啊，咁嗰個人都係殺妓女啫，咁我都好安全啦咁。但係點不知原來自己都中咗招嘅，咁但係呢度要透露一個秘密就係咧，原來咧佢係住喺第一個死者 Wilma 咧附近嘅啫，佢嗰間屋咧同佢爭6個單位嘅啫。咁換言之，佢其實都係住喺紅燈區嘅。咁據聞後嚟咧就發現咧。那個殺手點解會揀著佢咧？ 點解咧？ 佢以為佢係妓女咯。 哦， 以為初妓啊。咁因為佢就咁從佢外表咧，佢唔會即係證實到佢係咪妓女啊。佢只係憑佢嘅感覺啊，覺得呢個人係做呢個性工作者嘅，做性工作嘅，所以佢就覺得要殺咗佢咁樣。 話唔定可能從佢衣著方面都會睇到咧。 咁你有時黑掹掹嘅，你唔好忘記1970幾年，即係有嗰陣時咧，英國啲特色嘅，咁就英國咧就啱啱個工業唔係太好。咁如果你大家知咧，我哋嗰陣時有個 miner strike， 即係嗰啲煤礦工人嘅，就好多罷工。 罷工。 咁嗰度咧亦都係呢個有聖煤啦。咁當然而家冇做啦嚇。咁就警方咧就講好多罷工啦。咁警力咧就嗰陣時咧就要成日去維持啲咁嘅公眾秩序嚇。咁就可能個調查度咧就會。人丁單薄咗嚇，咁佢咪即係明目張膽咯嚇，咁就亦都唔好忘記啦。咁即係你唔同香港，而家燈光火著啫嚇。咁如果我哋早30年嘅話，都唔係話燈光火著嘅，咁黑掹掹咧又俾人容易啲落手啦嚇。咁亦都可能黑掹掹咧，依個 J 16歲咧嚇，咁就冇人知佢個實際年齡啦嚇。咁啊變咗咧就可能依個兇徒啊 Peter 咧就誤會咗個妓女，或者。佢唔理你個身份啦。如果時機成熟，係安全嘅情況，係一個女士嘅話，嚇咁咧，佢就有一個獵物，咁就無論佢個職業係咩嘢，佢都向佢落手。 就 等 佢就手，因為佢嗰種衝動已經好強烈啦。 啱， 係嘛？即係好似嗰時屯門色魔都話啦，即係點解你會揀一個50幾歲啱啱打完麻雀，即係翻屋企嘅 即係我哋叫做即係所謂師奶啦嚇，即係嘅一個人咧，你會落手咧？咁其實都即係啲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都講翻，其實佢哋呢種咁嘅性上癮嘅人咧，佢真係就手嘅咋，突然間嗰下衝動嚟咧，佢就最就手嗰、那個，佢就落手嘅啦。咁但係呢一個始終呢、這、一個約克郡呢一個殺手咧，呢、這個連環殺手咧，佢又真係冇強姦過啲妓女喎，到呢一個位置。他都是做一些譬如應該相信他有自屬的行為，因為在女死者的身上又找到一些精液，而且他每一次都將他的衣服撕爛了，是的，那他又想怎樣呢？他究竟 他可能其實是想發泄他那種暴力呢，發泄那種暴力在那種異性的身上， 是你用男性的角度，你可不可以代入他的身份，你覺得是很憎 女人， 可能很憎某一類的女性， 很憎是不是衣著暴露，或者是即是好像好 亂 搞男女關係的一些女人咧，佢啲心理是有咩問題咧？呢、這個人咁同埋其實咧，原來查翻咧，因為警方其實咧，佢一單一單咁樣接落嚟咧，先至諗到個關聯，係嘛？即係起碼有五單話都咁似啦，又喺嗰區，咁先至咧，原來有一啲受害者咧先出嚟報翻警喎，就話其實咧，我都俾一個咁嘅人咧。打過個頭嘅用錘仔，但係咧，我覺得佢哋都其實幾犀利， 好犀利喎，走得甩喎。 係啊，連打連揼幾下，佢哋咧又走得甩喎。但係個頭就即梗係好大鑊啦，就即刻走去做手術啦。咁但係咧，佢哋嘅證供係非常重要噶嘛，係咪先啊，警司？哇，佢哋係生還者喎，見過連環殺手喎。但係咧，即係如果遇上我呢啲咁嘅證人就大鑊噶啦。佢哋就好似我咁啦，亂咁俾嗰啲證供咧唔準嘅。咁咧一又話嗰、那個殺手咧就有呢個須喺呢度嘅，咁其實嗰個殺手係成口都係須噶嘛呢度，佢就講唔到就話佢依一度有須，咁咧一間咧就話佢係揸個咩車，咁啊啲車個車種又講錯曬喎，咁咪警司係咪最怕呢啲證人嘅咧？即係因為搞到警方咧就嘥咗好多警力。 會唔會因為同埋嗰個環境比較黑咧？嗰陣時候街燈比較少嘛，咁黑同埋咁驚咧，同埋可能已經唔記得咗噶啦。 當時就你睇翻香港啦、香港已經地少人多，高樓大廈嚇。咁香港1970幾年時代咧，都係街道咧都唔係話燈光火著，新界好多路咧都冇街燈嘅，即係連夜晚揸住嘅車嘅。咁如果佢尤其是依個咁嘅殺手，佢已經有咗經驗啦嚇。咁佢落手咧，一定係揀啲僻靜嘅地方，街燈唔強嘅。咁一個受害人嚇，唔好講話俾人襲擊啦，俾人打劫啊！你又要怕自己的命，又要保護財物，又要很冷靜去 記住他的特徵， 那個畫畫隨時會有些什麼錯誤的信息，這些錯誤信息被警方調查有時就煩了，變成就說譬如說有胡鬚，我們就以當了胡鬚的話，我們有時摒除了另外一些嫌疑人亦都麻煩了、 最大的是他連頭髮的顏色都講錯，譬如那個人其實就應該是一個深黑色的頭髮，他就話有金髮嘅， 哇！都相差好遠。 警方咪就揾啲金髮嘅人咯，咁樣。咁啊，結果咧就都係好多個唔好彩之下啦。呢個受害人咧係陸續咁出現嘅。咁頭先都係數咗五個啫，仲有好多個嚟緊。我哋一間咧翻轉頭繼續講呢一個咧，非常之驚慄嘅一個，令人咧非常之震驚嘅一個連環殺手 Yorkshire Ripper。翻轉頭講。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幕幕惊心动魄的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点，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接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99号。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嘅网页。99元3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和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